戏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这首歌来自邓丽君演唱的《一见你就笑》，这也是邓丽君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哈。后来的羽泉在他们的音乐专辑当中也演唱过这一首歌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哎，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颜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 听到这首歌来自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个歌呢就是由阿牛自己作词作曲哈，但是呢是任贤齐在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过这首歌，所以呢这首歌也红遍了大江南北哈，很多人的一个记忆。那欢迎大家关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可以送给你自己，可以送给你的家人，并且点击旁边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温柔的歌曲，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心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听上去非常伤感的一首歌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分手后仍旧陷在那段感情当中不能自拔，或者说暗恋一个人，那你再去赴对方的约的时候，试了很多件衣服都不知道到底满不满意，那在见到那个人的那一刻，没有心目当中那种想象的失望或者激动，只是觉得本来小小的心突然被扩张的好大好大。可能喜欢一个人也就是这个样子吧。也那些年轻一点的听众也不要担心哈，可能听这个人听那个人啊，动不动就是几年几年的爱情，自己活了这么多年连个暧昧的对象都没有是吧，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自己的真爱的。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夜机。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夜机，这个歌呢也就是讲陈慧娴呢一个人孤零零的坐着一晚的航班去到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璀璨的唱歌舞台变成一个很平静很普通的读书生活，所以呢也就是陈慧娴要心情平静下来重新开始另一种人生。那在这个歌当中呢也听到了一个大写的孤独哈，但是事情总是会有两面性，孤独这两个字拆开看的话，有小孩子，有水果，有走兽，有蚊蝇， 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哈、啊，人味十足。夏日的傍晚，你看着空中嗡嗡飞舞的飞虫，不远处狗摇着尾巴穿巷而过，你手中拿着吃剩下的半块西瓜，忽然觉得好像过了大半个辈子，又好像只过了半分钟而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童安格演唱的《耶利亚女郎》。这首歌来自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童安格是火在了80年代末的那个时候哈，在1990年的时候，童安格演唱的这一首《耶利亚女郎》也是凭借他获得了众多的奖项。有时候就会想，如果人生可以选择的话，很喜欢出生在70年代，那90年代初的时候刚好20岁，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新鲜玩意儿很多，有魔岩三杰啊、黑豹啊、零点呐、啊，窦唯和王菲都还很年轻，并且一定要烫一个爆炸头，穿喇叭裤、牛仔外套，晚上带着女朋友骑摩托车去 disco 舞厅啊，散场后叼着烟在空荡的街上走，想想都觉得酷酷的哈、啊。但是总是想一下吗？时间一去不复返，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继续听到田震的《月牙泉》。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

楼桑庙前，桃花如雨。第一周里，五里画廊通市货。范阳路上，千家灯火满城辉。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我们都是伤心人》。还记得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哈，买过一盘孙楠的盗版磁带，上面有《你快回来》《红旗飘飘》，和他在参加《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是否爱过我》，还有另外比较冷门的两首歌，其中一首就是这个《我们都是伤心人》。那把这首歌拿在 现在来听还是蛮好听的，觉得很耐听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关注95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点首你想听到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到郑中基和陈慧琳他们两个对唱的《制造浪漫》。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反过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听到这首歌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对唱的《制造浪漫》，很浪漫的一首歌哈。说到这个制造浪漫，我想到一个段子哈，说晚上顺风车接到一对小情侣回学校，差不多10:40了，听意思是学校11:00的门禁。那我开车听到男生说估计来不及了，要不今天外面住吧。女生害羞地嗯了一声，估计也有这个意思。我顿时倦意全无，猛抬头说你们放心，隔350马力绝对来得及，然后一顿操作猛于虎，准时把他们送到了学校。这个段子里的哥们儿还是真的是制造浪漫哈。好，接下来继续听到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

此生的自由，心似火在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 这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阿玛尼，这个阿玛尼不是那个世界奢侈品牌阿玛尼哈，它是呼唤和平呼唤爱的 Beyond 的阿玛尼，这是 Beyond 的主唱在去非洲一次啊，呼吁资助非洲难民儿童，呼唤爱与和平的一首创作。记得小的时候身边的人特别喜欢听 Beyond 的那些大人哈，但是现在有很多九零后的一些年轻人也特别喜欢 Beyond 的歌。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王子明演唱的《飘摇》。 走了，心自然明了，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好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醒了如何再飘渺，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王子明的《飘摇》，听歌和旋律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没错，这个歌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周迅啊发表并演唱的一首《飘摇》，就是周迅是原唱。那王子明之所以唱这个歌呢，是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福星高照猪八戒》，王子明演唱这首歌作为这个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陈思思的《西湖柳》。 漂亮，你笑。